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true.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杨幂演唱的这首《爱的供养》，唱出了戏中沁人心脾的真挚爱情，席卷各大音乐排行榜。杨幂希望大家在欣赏《爱的供养》的时候，可以将自己带入其中，这样对歌曲意境体会得更加深刻。一起来听到这首《爱的供养》。除了这首《爱的供养》之外，杨幂也曾经多次演唱过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有点舍不得》就来自于电视剧《如懿》，一起来听。 谁的错？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最后老去枯萎，只有寂寞静静地陪着我。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和大家分享荧幕前的他们带来的歌曲。 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迷迷糊糊张开眼，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 Oh my god，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依晨，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一系列她主演的电视剧对她熟悉的。除了演戏之外，作为歌手的林依晨在歌曲当中有着让人温暖的声线，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依晨《你》。 风轻轻，我听见你声音，你对着我叮咛，注意自己的心情。雨轻轻，我听见你声音，你拿着伞靠近，为我遮着风挡着雨，一点点想哭泣，一点点想着你，你的爱很珍惜，我总依赖着你的记忆。就像风在说话，

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从名字就能看出，不是简单的怨恨情仇的小女人情愫。刘涛作为新时代的贤妻代言人，用沉淀的生活经验、丰富的经历，完美诠释这首女性的励志歌曲。 还要选择离开，如果不爱我，就请告诉我，为何还要让说什么？是不是分手？我已无力再去承受。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这